公主有地德传第十一章。敖罗菲乃向他说，女人放心，不要害怕，因为凡愿意服侍全世界之王拿不高的，我没有加害过。现在你那住在山地的人民若没有轻视我，我也不会举起我的戈矛攻击他们，这是他们自作自受。现在你告诉我，为什么你逃开他们来到这里？你来若是为救你自己，你可放心，今夜以及将来你必获得生存，因为没有人加害你，反而优待你，如同优待我主拿布高王的臣仆一样。有地德回答说，愿你听取你奴婢的话，恩准你婢女在你面前说话，我今夜绝不向我主说一句谎话。你若顺从了你婢女的话，天主必借着你顺利完成你的事业，我主的计划不至于失败。全世界之王拿布高万岁，他的德能万岁，他打发你来是为谋众生的福利，你不但叫人都服侍他，也叫野兽、家畜和空中的飞鸟都借着你的威权，因服侍拿布高及他的全家而生存。我们早听说你的智慧和雄才大略，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举世无双、能干多谋、战略如神的人。阿西约尔在你会议席上说的话我们已听到了，因为拜突里亚人救了他，他就将自己在你面前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们。所以主帅，不要忽视他的话，反应把那些话记在心里，因为都是真情实话。除非我们的民族犯罪得罪了自己的天主，是不会受罚的，刀剑也无能为力。但几时行了越轨的事，就激起自己的天主发怒，现在可巧他们又犯了罪，丧亡必要临头，所以我主不至谋事不成，出师不利。自从他们缺少食粮、饮水不复以来，就决意要宰杀牲畜。凡天主用法律禁止吃的一切，他们也决定要吃，连那些祝圣过的、未给在耶路撒冷与我们天主面前供职的司祭所保留下的初熟麦子和十一之一的酒油，也决意要动用。这些东西平民连手触摸也是不许的，他们已打发使者到耶路撒冷去，因为那里的居民也做了同样的事，要他们向长老院要求豁免。他们一得到答复就必实行，就在同一天内，他们必落在你手里而沦于灭亡。因此你的婢女，我一知道这一切就暗暗离开了他们。天主打发我来好与你完成这件全世界一听到无不惊奇的事。你的婢女原是敬畏天主的人，日夜都要服侍天上的大主。我主，如今我愿住在你这里，但是夜间你的婢女却要出去到山谷中去祈求天主，即使他们做出了犯罪的事，他必会告诉我，然后我来通知你，你便率领大军出发，他们没有一个敢抵抗你的。那时我要领你取到犹太，直取耶路撒冷，在那里建立你的宝座，你率领他们如无牧之羊，连狗也不敢向你张口吠叫。这些事我已先知，早已说给我通知我了，故此受命前来转告给你。他的话使敖罗菲乃和他的众仆从很是喜悦，都惊讶他的智慧，说， 大地两极间再没有一个容貌如此美丽、出言如此明智的女人。陶罗菲乃对他说，天主在这个民族已先打算以来，使胜利属于我军，使灭亡归于轻视我主的人，实在做得好。现在你的容貌既如此美丽，说话又如此忠恳，如果你按照你所说的去行，那么你的天主将是我的天主，你将住在拿布高王的宫殿里，成为全世界上出名的人物。